金粉世家冰丝凉席。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呢，有1米8的冰丝凉席三件套一床，还有1米5的冰丝凉席三件套两床，都是大提后的工艺，有那个暗花的花纹，看起来非常的好看。同时呢，因为它采用的是这个冰丝的材质，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既不会非常的冰凉影响您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也不会造成比如说身上有印儿啊，或者加肉啊，或者不好清洗不好储存啊。冰丝洗的这样一个材质呢，是非常适合我们现在家庭使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对，那总来说现在呢已经实兴哈冰丝凉席了， 哎，尤其是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对， 给老年人备一床。 哎，尤其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你也是可以承受的。如果在市面上买冰丝凉席的话呢，相对比较贵的话呢，今天呢我们是这么多的组合加起来299，299您就可以拿走，不要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是299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7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人呢特别爱吃鸭子啊， 还好吃。 哎，而且像什么这个北京烤鸭呀、无论是国内还是这个世界都非常的有名啊。但是呢，鸭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吃法啊。 对对对， 今天呢，咱们说一个做鸭子的新式方法。而且呢，很多人尝了以后啊，哎呀，真是无法遗忘，它太特别了，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香味儿， 对吧？特殊的香味儿，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热。那么鸭子呢，属于凉的，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吃鸭肉特别的对味。而且您发现吗？这鸭子如果是做好的话，特别好吃；但是做不好的话， 有一种腥味儿， 有一种腥味儿，有一种脏腥味儿，不好 吃。是的，其实呢，如果您要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要多吃点鸭子，其实皇上食谱当中很多里面是鸭肉， 是， 哎，在这个季节吃着比较好。但是我说的这个，咱给它起个名叫叫花鸭哈，这个是咱老百姓里面人家正儿八经的要特别文雅的名字，人叫荷叶鸭。 哎，荷叶鸭特优雅哈、 对， 您看一听这荷叶鸭呢，它的重点实际上是在那个荷叶。 是的、 鸭子呀，它做的是非常好吃，人家是百年老汤，而且呢有特别的特制方法。 是， 但是呢，它外面包一层荷叶，这荷叶可不是一般的荷叶。 对， 这 个是正儿八经的哪儿的鸭子哪儿的荷叶呢？ 对， 咱都看过《铁道游击队》是吧？微山湖， 微山湖的， 微山湖，微山湖，微山湖啊，离咱北京也不远啊。您到那儿去看，有机会您到那儿去看，那儿特别著名的几个产品啊，微山湖的鸭子，微山湖的莲子，微山湖的这个麻鸭蛋，这些都非常有名，特别好。所以当地盛产鸭子，盛产荷叶，盛产莲子。当地人怎么来做呢？就把当地那个小麻鸭啊，麻鸭。直接呢去皮，然后去毛啊，褪毛洗净净肠之后呢，先过一下油，酥油，给它过一下油，油淋一下呢上色，腌好了之后上色。然后您知道为什么这个荷叶鸭包出来之后这个味道特别鲜嫩香吗？它有一大的特点，它上完这个色之后啊，油淋之后啊，它把很多的这种的香辛料，咱们说咱具体多少种料， 对 啊，人家是秘方也不透露给咱们， 对吧？外不外传， 即便您在包装后边能看着人写有时候什么什么，有时候香辛料带了，有时候写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人比例和放的那个顺序都不知道。但是呢，他拿那个荷叶把这鸭子包在一起，包上之后再上锅蒸，然后再糊上泥，再自己去这个烤制的时候呢，整个出来啊， 它这个鸭子里边的那个肉汁的汁水是出不去的， 哎， 这才是这道菜的精髓。 嗯，而且它那个香味啊，真是香味入骨，你知道吧？像刚才您提到，就是素油烹炸，然后上色定型，秘制醇厚的老汤卤制，而且它的皮薄肉厚，真是鲜香入骨，回味悠长。我吃了一次以后，我真是忘不掉， 忘不了。 嗯， 荷叶一包，老汤卤完之后，荷叶一包，那个味儿散不去，然后再用鸭子本身老汤卤完了带的那点热量， 嗯， 把荷叶那种清香气儿， 对， 在这大热天的，您再来点荷叶那个清香气儿， 嗯， 又慢慢吸收到那个鸭肉里边去了。 对， 所以您上手包的时候呢，您包的时候，人家荷叶啊是那个清香的， 嗯， 到您这儿的时候，那荷叶已经没有味道了， 是 已经干了， 它被那个鸭子的全吸进去了， 对，那个味道就吸进的，所以这种鸭子特带着在咸鲜那个老汤卤的口感当中，特带着一种荷叶的清香， 对，鸭肉特别的滑嫩啊， 嗯， 那个荷叶真的带出的这种清香，让你感觉有一种清香清爽的感觉哈。 对， 尤其是夏天，你说咱们特别热， 嗯， 回家以后呢又挺累的，你说这个工作压力大呢，时间又非常长，回来以后呢就想，哎呀，算了，别做了。 嗯， 但是这时候你要老凑合吃的话呢，对身体也不好。 真是。 然后呢，您弄几只这样的荷叶鸭哈， 嗯， 然后回去以后呢，哎，撕点肉， 嗯， 然后您是跟面条弄一起呀，啊，什么的哈。也可以，或者说您，哎，来点面条，来点卷烙饼啊，就馒头，啊，弄一个汤，哎呦，真的是完全够了，又好吃，对身体有好处。 说实话，您说这个，我特别赞成周老师，吃点好的，对得起自己。但是说实话，这一只鸭子在市场上可真是不便宜， 不便宜。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好像让大家不用花那么多的钱，还能吃一实惠。 是啊，好货不便宜是吧？ 是啊， 好东西那肯定不会说这个特便宜您拿走。 对，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咱们平台吧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很多产品呢愿意跟咱们合作， 嗯， 啊，咱们这个给他们的宣传推广的力度呢，对于他们品牌的推出也非常有好处。 是， 所以他给咱们的价格，咱报一下啊， 嗯， 今天咱们是六只啊，记住是六只， 六只， 600克。我算了一下，1斤2两， 因为这个， 啊，挺大个的， 生的做完熟之后它都会缩水， 对， 一斤多的这个小鸭子，然后去糖净糖之后是最好吃的味 道。 1斤2两一只，咱们是六只啊，当然都是塑封的那种啊，而且外边呢是那种牛皮纸的，啊，这个非常的轻便啊， 对， 也没有什么过度的包装，但是您一看的话啊，特别讲究， 一看就 六只啊，六大袋。 我跟大家说，在市面上这六只鸭子得小400块钱， 小400块钱， 小400块钱。 但是今天咱不是200啊，不是这个打一五折，咱们199。 199， 这些全都拿走， 嗯， 所以呢，这个价格呀，我真觉得大家呢可以多订几组啊，无论您自己用或者送人都是可以。 30来块钱一只， 可不是吗？ 嗯，30块钱够干嘛的？ 就是，啊， 实话， 就是，啊， 外边。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还将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再当30块钱来使用， 嗯 啊，所以这么里外里，哎，真的是非常合算啊。 等 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的家庭组合，啊， 嗯， 这荷叶呀真的是清香四溢，就它那个荷叶呀，它那个香气啊和一般的香气不一样，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闻这味儿就感觉到一股清凉， 是的，让人特舒服， 特别的舒服。 他拿这个老汤卤完了这个鸭子，先上色，上完色之后，上色不是说您拿那个化学颜料上，人家按照传统的素油一淋，哎，你看做烧鸡啊，做这种麻鸭啊，都是一淋，淋完之后上色， 哎， 上色之后老汤卤，卤完之后趁着热乎劲儿，赶紧用荷叶给它包上，所以它那个汤汁那个味儿散不出去。 对， 荷叶一包，为什么包起来密封呢？相当于那个味儿一点一点都闷到鸭骨头里去了。 对对 对， 哎，骨酥肉烂， 是啊。所以呢，你不无论是您这个鸭丝拌面呐，啊， 嗯， 什么是就米饭吃啊， 嗯， 烙饼卷着吃啊，什么肉夹馍等等， 嗯， 真都行啊。 是， 或者说当小韭菜都是真不错的， 配个小韭菜，您，啊，四个鸭腿弄个鸭翅， 对呀，啊，哎呦，真美了哈。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荷叶鸭，记住啊，是荷叶鸭，您真的尝一尝不会失望的。一共是六大只啊，它是一只一袋，而且是600克一袋的话呢，等于是1斤2两一只啊。 嗯， 那么市面上的话的，小说也得3-400。 将近400块钱， 对， 将近400块钱。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 嗯， 199，不到200块钱，您六只荷叶大 大鸭子拿回去了。 对， 而且关键它是开袋即食啊， 马上就 能吃，非常方便啊， 冷 热尤其夏天的时候特别的这个方便啊。 您喜欢怎么吃，赵老师这鸭子？ 我一般的情况下呢，比如我上次因为咱们都得尝嘛， 对对对对， 咱们瞎说。我上次一个是撕成丝以后，我白嘴吃的，白嘴吃已经非常好了。但是那天呢，我记住这以后呢，白嘴撕了一些，不还剩了一些吗？我买了一张烙饼，回家的时候，一卷。那香啊，家人都喜欢吃啊，所以呢，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啊，就拿走了。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我发现这个啊，一个是夏天的时候咱年轻人呢不爱做饭了，咱们可以吃它、 是的。 另外呢，像这个时候咱们比如送个礼呀、什么的，因为它荷叶鸭，你像那个什么烤鸭等这些都不新鲜了啊。虽然说它非常有名，也不新鲜，但是这个荷叶鸭，如果您送人的话，人一打开，哎呦一吃，那真是不一样、 没吃过， 像特色的感觉。 对， 另外还有一个，你说现在有的人呢，可能家里有老人，家有一老如同 一宝 嘛。但是呢，你说你家里老人的话，每天给你啊。炒这做饭颠三炒俩的也挺累的， 真特辛苦。 其实给他们呢家里备点熟食， 对， 一个呢是省他们麻烦，另外就是老人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呢也省得他们麻烦，自己呢做点熟食就一顿饭挺好。 这个其实您别看、您说您一天上班上班一天 老人也累， 您回家之后老人给您颠三炒俩的，看着儿子呀、孙子啊这个什么都来了，您要不回家的时候真的就老两口，其实他们特别容易凑合， 是对， 特别一上岁数之后你说还得做，做完还得收拾，然后呢这一顿饭弄来这天又热，然后再跟这个里边呼呼大汉的，谁也不愿意遭那罪。您要是就是平时扒了俩青菜，就刚才他们切个小葱拌个黄瓜丝儿，配这么一鸭子，您想吃热的上那个不用上微波炉里也行，热一下也行，您不愿意上锅稍微溜一下、您就直接是一顿很饭的，有营养，鸭子不上火，鸭肉特别健康。 对， 然后您再配点小青菜，然后来碗粥，就滋滋润润的这一顿饭，这滋润起来，这才是真的说咱年轻人说这是给老人尽点孝心， 没错， 方便。 其实尽孝心各种各样、 对， 跟老人买点这种他没吃过的，他真的是美。我听一个营养专家说有一个养老院啊，就说它好坏好像99%的人都这个特别赞誉，但是后来你发现那个养老院里其实它的设施什么都一般啊，为什么这么多人给他打这么高的分儿？你知道为什么？食堂特别好，食堂特别好， 是 说每天想吃什么那菜啊什么都特别多，所以老人对他的印象真的就非常好，所以吃特别特别重要。 民以食为天，咱中国人在老北京就讲究吃，所以呢吃点好的没坏处，但今天吃好的不让您多花银子， 没错。所以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鸭啊，记住这个荷叶鸭，你真的要好好尝一尝。一共呢给大家六大袋，一袋呢是一只，一只呢达到1斤2两， 一斤二两， 一共是6只，对，那市面上得300-400块钱， 对。 但是今天啊，我们只要1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荷叶鸭呢是采用微山湖的荷叶，而且荷叶呢是非常的清香， 对， 鸭呢也非常的味美、尤其是呢一股独特的淡淡的荷叶的清香，真是令你啊胃口大开，而且是回味绵长。 鸭子虽好、必须得做得好。这个荷叶鸭做出来之后呢，有老汤卤料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是 去了鸭腥味儿。整个呢1斤2两出来这么一只鸭子呢，它的大小个头又非常合适，骨酥肉烂的，再加上荷叶微山湖特有的荷叶的清香， 对， 慢慢随着它的包裹渗到了鸭肉的每一个细胞当中去，让您吃起来纤维还在，可是那个肉质非常软烂，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冷着吃就是一盘好的凉菜。您可以上锅蒸一下，热着吃，热的刺激那个蛋白，它的里面所有的那个味道会散发出来更加清香，又是一盘大菜， 没错， 所以怎么吃都方便。今天是6只， 对，其实大家可以多订点啊， 这 个家里边呢可以囤一点，因为它这个包装呢是这个纸包装，而且是环保的，另外呢它内部呢是抽真空的啊，保证品质和口感，而且这个食品的保质期也挺长的， 对，

每年都能用好几个月，总计呢能用好几十年。划下来这床席子啊，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一点也不贵。 当然了，每天也就几毛钱吧，都不够一度电费的。 嗯， 咱们少开空调，多用自然舒服的凉席。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用过的朋友啊都知道好。您看啊，这个8598的张先生今天是又来嘉定， 嗯， 说孟德兰的席子质量不错，专门跑商场对比的，厚度皮质都没话说。 嗯， 商场起码是4000块钱起步。那今天呢，专门帮弟弟家添置一床。 谢谢。孟德兰牛皮凉席呢，是用天然的一整块的水牛皮制成的，都是成壮年的水牛，保障到皮料够大，韧性够好，坚决不用这个碎皮拼接。 嗯， 所以夏天洗完澡睡上去，哎呀，是温温凉凉，贴合皮肤的触感非常舒适。而且牛皮凉席的表面啊，有很多的毛细孔，这些微小呼吸的窗口能够很好的透气，同时形成毛细作用，吸收汗水。像每年湿气大的梅雨季，还有就是住一楼，一定要用牛皮凉席，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手机尾号2890的朋友说啊，这个爱人呢有点胖，出汗又多，就怕过夏天，可孩子还小，总不能天天开着空调吧。听说牛皮席呢恒温性好，只要开几个小时的空调就能清凉一整夜，那就订一床试试看。还有1358的朋友说啊，说楼上说的这个中年危机啊，我特别有感触，有时候累的呀，到家了什么都不想做，就想躺着睡一觉。听说牛皮席呢省心又省力，那就给两边的父母和自己家一家订一床吧。三床呢也只不过才5000多块钱，这要是在商场啊，估计就是一床牛皮席的钱了。 还有一位4586的秦女士说，上个月订的牛皮凉席还花了2580，今天就变成了1999，这品质能是一样的吗？您放心啊，肯定是一样的，100%是正宗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100%是用一整张的水牛皮精制而成的，100%是和商场专柜统一生产线下来的。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就好了。不过啊，我们自信您一定会满意的，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牛皮席啊和其他的席子不同，它既有凉席的清凉舒服，又有床单的柔软透气，所以这两年呢选择的家庭啊特别多，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朋友，不敢开空调，不敢吹风扇，就怕着凉感冒，关节吃不消，所以呢牛皮席就再合适不过了。只需要在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天然的毛孔就可以自然的收纳释放凉气，让您整晚都享受到舒适温度。关键是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就能够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可以用上几十年的夏天，划算到这每年就是3-50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3-50块钱啊，就是咱们现在一顿下午茶的钱啊， 是， 就是2-3天的空调电费的钱，就是爱人的2包香烟钱。但是呢，今天您可以感受到牛皮凉席的品质，天然的毛孔，透气柔软舒适，您全家都会喜欢的。4007106108，4007106108。 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到的是专柜8900元的三峡库区天然水牛皮软睡席，免打理，零家务，全家老少都照顾。而且呢，这一照顾啊，就是几十年的夏天，给生活一点精彩，给自己一点空间，加油来拨通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 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yeah, yeah, yeah,在屋里晨跑，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我有一所大房子，有你呀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你脸上，月光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关于糖尿病的大血管的合并症。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这方面的，因为这个高粘血症啊跟这个气候有特别大的关系。夏天因为天气白天长，睡眠时间短，活动又比较大，代谢又比较旺盛，所以这个汗排的比较多。因为夏天的时候人调节体内的温度，保持37度左右的恒温，那么它主要的散热方式就靠出汗。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血液粘稠度呢就更容易发生比较大的改变。这个血粘度呢是指着血液粘稠的简称，它反映血液粘滞的指标之一。影响这个血液粘稠度的影响非常多，比如主要有红细胞的聚集性、红细胞的变形性，还有红细胞的亚剂态大小和形态，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及纤维蛋白原等等这些有形东西的含量，大大的就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呢，就是一种使得血液使得这个几种血粘滞的因子升高，然后使得这个血液粘稠啊过于粘稠，血流缓慢，就造成了以血流变得参数异常为特征的这个临床的病理综合症。就是一般的我们来讲啊，老百姓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血液稠了。由于血液中的红细胞它容易聚集成一串，本来红细胞都是一个一个散在的，自己在血液中啊流动的，但是因为它的变形能力差了，还有就是它的粘滞性血流慢了，因此它就在一块容易聚集在一起，丧失了应有的空间和距离，或者血液中的红细胞通过微小毛细血管的时候弯曲度，就是它的变形能力下降，就使得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然后循环的阻力增大，微循环也不流畅了。以往认为啊，血液系统疾病啊常常发生这种现象，现在呢就认为了它其实有广泛的病理意义。很多系统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疾病，都可以伴有高粘血症。而且糖尿病病人，他是一个血液呈一个高粘血、高滞、高凝这种状态，所以非常容易形成血栓。高粘血症的临床意义是什么呢？它是一些某些疾病的结果，但是呢反过来它又是一个致病的因素，所以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啊，有促进这个疾病啊这个更加严重的作用。如果把它改善得很好，保持的血液粘稠度在正常范围，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疾病的康复呢就有非常大的意义。在这个细胞因素中啊，红细胞的数量最多。我们知道红细胞这个400多万啊到500万，是影响血液粘稠度主要成分。当这个血液中的红细胞的数量增加，或者红细胞的老化，就造成了它变形能力的降低，然后就增高血液粘稠度，因为它这个在血液的有形成分中含量最多。 变化也最大，所以它对血液粘稠度呢就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血小板在止血过程中啊，它主要是起着凝集啊或聚集啊收缩的作用。在病理状况下，这个血小板的聚集能力就升高了。特别是老年人，就是没有别的疾病，你年纪大了以后血小板的功能也亢进，本来它应该有出血的地方，你比如拿了个口，为什么一会儿就止血了，就是血小板在那儿起到凝集作用。但是如果它过多了以后，它在我们血液中啊就是不单个的行走了，也形成了块，这样就容易在血液中啊使得粘稠度增加。另外血液中的比如球蛋白啊还有脂蛋白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这个多多少少也对血液粘稠度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生理学家曾经测试过老人的血液粘稠度变化，一天中血液粘稠度最高的时间是在清晨，一年之中这个血粘度最高的时候是在夏季。人的血液粘稠度变化还跟心血管疾病的季节性变化的病情有着明显的联系。还有就是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以后啊，不管是排尿啊出汗呐、啊、还有不显性的出汗也一样啊。这还有就是高温炎热天气下的消耗，体内水分的丧失比较多，都使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加。这样就使着这一项增加就是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呢也会增高。因此呢温度啊时间呐、啊、季节呀、啊、血流的速度啊空气中的氧的浓度啊都对血液粘稠度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的来说啊，在温度比较低，你血液流速慢，早晨以及夏季血液粘稠度上升，不是这样的季节的时候呢，血液粘稠度呢就能够保持在比较正常的情况。因为这个高粘血症呢是一个医学普遍关注的一个病理综合症。因为你这个因为病理的变化就使着这个血液粘稠度啊粘稠了，所以往往呢自觉症状不明显，常常就被人忽视了，结果就带来一些潜在性的危险。人的血管啊本来它是川流不息的，这个涓涓流畅的小溪，一旦血液过粘了，这个流速就减慢了，这样血中的脂质便容易沉积在血管内壁上，造成了我们血管啊特别是主要的器官，你比如脑啊心啊肾啊这些器官，然后就是导致了心肌缺血呀、脑血栓呐、还有肢体血管栓塞呀等等，这些就使得一些中老年经常感到头晕呐、困倦呀、记忆力减退呀。总之呢，就是人呢就向衰变的这个方向就走得比较快了。像这些情况的改变，除了它本身的基础病以外，就是这个血液高粘血症，对着这个人体呢也产生很多的恶果。所以呢在平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就是你有没有高粘血症，如果有的话，那么要进行积极的预防。因为高粘血症只要把血液稀释了，别让这些有形成分粘糊在一起，血流的速度不要太慢了，就会得到改善。所以我们有以下症状的人应该在注意这方面。一个呢就是你早晨起来就头晕，晚上特别清醒。高粘血症的病人啊，早晨起来以后啊就感到晕晕乎乎的，没有头脑没有这个头脑清醒思维流畅的感觉，然后吃完早饭以后啊变得清醒一些，到了晚上后啊他精神状态就比较好了，这是一个特征。所以有的人就是早晨起来就特别不好，因为越到晚上他越精神，这跟血液粘稠度呢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午饭后就犯困，健康的人呢午饭后也有要困倦的感觉，但是可以忍耐。高粘血症的人啊，吃完午饭以后马上就得睡觉，需要休息一会儿，否则就全身不适，整个下午都就无精打采的。如果睡上一会儿呢，这精神状态就好转了。所以早晨头晕，午饭后嗜睡犯困，这是大脑相对的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典型症状。那这个呢也应该注意。还有一个就蹲着干活的时候就气短，高粘血症的人一般都肥胖的比较多，所以他下蹲时候就比较困难，或者下蹲干活呢更气短的，有的人根本蹲不下，因为太胖了。因为蹲下的时候啊，这个流向心脏和脑的血液本身就减少，再加之血液过度的粘稠，使得肺和脑的重要器官就缺血了，就导致呼吸困难呐、干活气短呐、尤其蹲 尤其在蹲着的时候气短就更加明显，这跟肺和脑的相对的缺血有关系，就是血液粘稠度太高了，这个红细胞啊粘在一块儿，它的一个带氧的面积减少，再有一个它流动的特别慢，还有的可能就粘到那个血管壁上了，就不通了，这样就发生这些问题症状出现。然后在这个化验检查的时候啊，就可以检查出来血液粘稠度有加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加号，其他的指标呢也可以高。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中老年，如果发生存在我刚才说的这五个症状，可以哪一个非常典型也可以都存在，就应该经常到医院去查查做做那个叫做血流变的检查。如果这个我们还在平常生活中啊能够找到高凝血症的蛛丝马迹，就是通过这些症状很好的来结合血流变的检查，就可以诊断是不是有高凝血症，这样呢进行很好的进行预防，这样就省得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发病的更多，而且糖尿病病人啊在这个季节也是容易发病，跟高凝血症呢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其实我们的祖先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用灵芝在给人体保健呐，或者是进行一些疾病的治疗，所以那时候呢就已经记载了，就总结了灵芝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尽管我们那时候没有用这个现在的科学仪器检测啊，或者研究的这么深，但是当时《神农本草经》最早一本，这个我们国家的药学书籍365种药就把它列入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很多人用了灵芝以后呢，它身体的含氧量呢就增加。台湾有一个专门研究这个灵芝的人呢，就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观察，用灵芝的人和不用灵芝的人，他的氧气在体内的改变，就发现经常用灵芝的人不用灵芝，跟不用灵芝的人比较，他身体的含氧量啊，要高得多，要高10倍左右，就说明呢，灵芝在改善我们人体上，就有非常好的显著的作用。因此那个时候就总结了，说这个灵芝经常用，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短短的16个字，非常形象的、科学的，就说明了、阐述了灵芝经常用。不管你是保健，不管你是用在消除病症，不管是你在用在促进你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疾病呢慢慢的消除，然后呢你得到延年益寿，这个身体比较健康。到了李时珍的时候呢，就更《本草纲目》中啊，就把它更具体的描写了灵芝的这个对人体的好处。总结出来呢，就说它补益五脏之虚，你比如补肝气、明目、安精魂呐、益心气，然后养神、增智慧、益脾气，这个补中安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你看几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说到了。那么现在的中医研究的结果呢，就总结了灵芝有4个大的治疗的功效，说它清血、退火、消炎、补养。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那它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于疑难杂症，在保健、在预防上就起到了全面调节和稳定的作用。现在一律用科学方法和这个新型科学仪器测定，证明了灵芝不管它生成之前的子实体、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粉，那3个部分所含有的灵芝10大类150多种珍贵成分非常丰富，而且药理活性作用非常强。你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像灵芝酸呐、还有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啊，灵芝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以及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啊，还有多糖类的东西，还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生物碱、生物总碱， 这些元素以及14种微量元素，许多有效成分用了以后可以提高免疫力，净化血液，降血脂，降血糖，然后呢就是抗衰老，使得我们身体呢不管是免疫功能还是这个代谢的功能，还是这个整个发挥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帮助。特别是在这个血液粘稠度上，灵芝呢，因为它特别是这个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那他们呢对于高粘血症就有着非常好的作用。比如灵芝里的腺苷，它这个抑制血小板的形成，然后又是灵芝酸 F 可以抑制血管的收缩素的分泌，然后呢灵芝 F 还作用于降低血液粘稠度，活化血管的弹性，防止和减少这个血栓的形成。另外呢像这个灵芝酸，它本身呢就可以把坏的胆固醇降掉，把好的胆固醇，好的血脂之类的东西，你比如高密度脂蛋白升高啊，而且现在人细胞试验证明了灵芝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啊，你像这些的形成，特别是对血液粘稠度的降低，那么有着非常非常好的比较肯定的作用，比如它降血液粘稠度啊，主要是提高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然后呢它还可以增加血液的纤溶能力，把血中的血小板啊还有细胞粘到一块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免疫复合物都溶解，从而解除血粘或者是血栓。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在屋里身旁度过完美